香冬瓜茶。 如果你要什么？ 一个， 谢谢。 一个冬瓜，原香冬瓜茶。 好。 然后 冰块。 冰块。 正常。 正常。 好。 然后一个。红茶拿铁珍珠，珍珠红茶拿铁。 好，给那个冰块。 无糖，然后。倒冰。 好，大杯的吗？ 哦， 加两杯90元。 90。 帮你一百哦。 哎，我加给你倒。 好啊。 谢谢。 谢谢。你好，可以点哦。 我干嘛？ 红茶拿铁大杯无糖。 好， 一杯都无糖，一杯温的，一杯去冰。 好，加两杯110，谢谢。没有打电话。 没有，我今天来临时。 谢谢哦。 温的微糖， 温的要微糖，好， 不好意思， 不会，去冰的是无糖哈， 对对对对对。